热血。御姐，甭那个，甭那个，甭正派， 好，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志恒。 那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啊，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呢，我们会在直播结束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的哔哩哔哩账号上，大家可以随时收听收看。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腾鑫。欢迎腾老师。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腾鑫。 其实我们弹幕里面小伙伴已经盯着腾老师盯了5分钟了哈，大家纷纷表示腾老师帅了，腾老师瘦了，还有一个小伙伴发起了一个话题叫做和腾老师一起健身， 很励志呢这个话题。 腾老师这个确实从肉眼可见确实是好像比之前瘦了一些，是不是？ 对，最近有就是注意饮食，然后也配合健身。对，也是想让自己能更健康一些嘛。 效果拔群啊。 还行，有一点点效果。 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个大概体重的目标？ 有啊，就是其实最终想说回归到一个大概比较正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重嘛。可能年底吧，希望能到85公斤。 哇， 那真的是 以我身高的话， 加油加油！ 其实已经， 其实腾老师特别高。是个特别高的帅哥。 还好。 咱们这期节目好像要聊聊减肥节目了。 对，其实之前也跟腾老师有交流嘛，说腾老师到底觉得在这个健身减肥过程中啊，到底是节食比较重要一点，还是运动比较重要一点？既然咱们话题都聊到这儿，不妨先用1分钟。 好、真的给人 大家应该 也 比较兴趣。 其实我在这个之前的这个一个月的话，也是就是前半部分的话是。就靠节食嘛，就只有早上吃饭这样的。但是 真正的过午不食吗？ 真的 是早上吃饭啊？ 对，真是这样的。 不是说不吃晚饭。 对，午饭和晚饭都不 吃。 但是呢，到一段时间之后，当然体重也是往下掉嘛。但是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啊，这个心很慌，然后这个身体的 饿得受不了了。 对，后边就配合这个运动，然后就一下子三餐也恢复了，然后。整个的人的状态变好了，那么体重也还继续在这个往下走， 是这样非常好啊。关键还是要健康，这方式真的是健康。 对， 所以说小伙伴，很多小伙伴都喜欢节食减肥。我个人的这体会就是节食减肥确实一下子就变瘦了， 可能会瘦的比较迅速， 但是一下子又回来了。真的是， 因为说什么呢？因为就是你过度节食，可能瘦掉的是身体当中的水分，而不是真正的脂肪，还是要配合一些运动。 对， 这样身体的话，可能也会觉得比较健康一些。 没错， 所以我们的健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要说我们的正题哈，其实我们知道像腾鑫老师作为声音演员呢，经常也会因为工作的原因去各种各样的国家去交流访问，是不是顺便再旅个游游个览，是不是？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跟腾鑫来聊一聊这个方面的话题，尤其是其实这几年动漫游是非常火的。 没错， 我们知道有很多热门的这种动漫 IP 还专门建立了自己的什么美术馆呀、博物馆，然后供游客去参观。 我在网上还看到一张图片，那就是那个当地有一个地方旅游景点啊，它已经出了那个和动漫相结合的地图了，告诉你哪是哪儿，哪是哪儿，自己就寻摸着 就做 得 非常详细，大家可以直接按图索骥。 对，上面还有动漫人物写画得非常的精细。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了，而且现在好像很多动漫游也可以跟购物游来结合起来，是不是？ 对，没错。现在很多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旅游团啊，这个旅游社啊，他们也会打这个二次元的这个就是圣地巡礼这样的一个就是内容。然后也是让大家去一趟日本呢，可以去围绕着自己喜欢的动漫去看 这个实景的这个圣地巡礼，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策划。 对，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这些喜欢真正喜欢这些的人，他不在乎说真的是挑三拣四，或者说一定要货比三家什么的、 嗯、 我就为了这个，这是我偶像啊，我就喜欢他，买一些手办啊，买一些周边 产品， 甚至买一些这个主题的游戏啊，他真的是再贵什么纪念版买无所谓，就 是 为了信仰充值，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其实很大程度上大家都是愿意沉浸在那种动画二次元的世界里面，觉得好像我到了这个地方就能找到我当年看的那个动画的那种感 觉，觉得三次元和二次元就是联合在一起了、 嗯、 就好像真的走进了我梦寐以求的世界。 对，然后再买上点这种心仪的周边啊，就觉得这一套没白来， 就是得开心好几个月。 嗯，那不知道通过这个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以及通过 B 站来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小伙伴，大家都去过哪些地方呢？您也可以随时通过弹幕发过来这个您比较印象深刻的旅游目的地啊，或者比较印象深刻的这种行程来跟我们交流。 没错、 那我们的 QQ 应援群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六六九三五六七五五六六九三，大家也可以进 QQ 群来和我们互动交流。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2，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真号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志恒。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啊、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腾鑫，再次欢迎。 嗯，欢迎腾老师。 大家好，我是腾鑫。 嗯，那还是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什么样的工作动向呢？ 工作动向、啊、 就比如有没有包括个人也好或者工作室也好，有没有一些新的作品来跟大家见面呢、 最近就是一些这个咱们的国番的老番、我们还是在这个进一步的制作当中。 哎， 那么像我最新带的这个戏的话，就是一人之下第二部。 哇， 第二部现在正在制作，应该在10月就应该可以上线。 哦，那很快了。 对，在腾讯跟大家见面了。 哦，好想念宝儿姐。 是 觉得就是人很话不多的那种类型。 很这个内容很棒。 嗯， 然后很多的人很多的角色都会出现，是个群英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啊，那看来是不是还有很多新的角色要和大家见面？ 对，很多男神啊，很帅气的角色。 哦， 都聚集在一起，很棒剧情。 嗯，因为好像是要参加一个类似比武大会的。 对，有点天下第一武道会的意思了。 啊，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那除了这部作品之外，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作品也在陆续的制作当中？ 现在还好、现在还好。对。 那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关注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这个声优小伙伴们的一个工作的动向。其实我们也知道嘛，我们现在一直都在做这个新人声优的养成计划。 对。 据说好像前一段时间这个最新的新人们是刚刚经过了一次考试，是吧？ 对，8月底9月初嘛、 哦， 对，就是这个月初刚结束我们的、算是第二期的这个声优的培训的这个结业嘛，对，4个月的时间，是。 其实我们知道，像明月兰陵他们算是。 第一期，对、我们称之为第零 期 嘛，还是比较 实验品、 比较试验品的，对。 哇，这个称呼的方式让我想到《新世纪福音战士》，从零开始命名。 对，所以我们刚刚毕业的算是第一期。 哦， 对。 嗯，那他们考核都会从哪些方面对他们进行一个？ 像我们像之前的我们，其实在陆续的结束的课程，像声乐课啊、表演课啊什么的，他们都已经在课堂上就进行这个考核结束了。那么我们这个我的配音课这一块来讲的话，那么基本上就是分为三大部分，主要是也是有这个动画配音这一块，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整个的这广播剧的这一块内容，再就是游戏配音的这块内容，这三大块、然后我们综合的这个去评定一个声音演员在这4个月时间内，然后这样的一个成长。 其实你看这个培养的周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4个月的时间，而且开设了很多的课程。 对， 关键 很多内容， 这个感觉让我觉得还是非常难的，尤其是除了配音之外，那个表演呢，最关键是有这声乐。我觉得声乐真的是 我是不行，这太难了。 对，其实像我们在第一个月开始的时候，也是设置了一些很多内容是帮助他们去发声的，包括还有京剧课。 哇， 对，有京剧课，然后有声乐，然后还有这个基本的咱们说播音啊、 播音主持 层面的这个发音，对，让大家找到每个人适合自己的发音的这个方式，最后来去应用到我们后期的这个声音的演绎当中。 嗯，其实你说这个京剧课会不会相对来说入门的门槛相对高一些，然后新人们、 对，其实对对对，因为我们当时我们请到的是这个北京京剧院的女青衣老师过来给我们的上课嘛，那其实来讲的话，如果说真的在京剧这一块那肯定是距离很这个差得很远嘛。但是如果说真对发声的这一块让他们有所体验有所感悟的话，这块我觉得还是对他们收获很大的。 嗯，所以主要学习的还是一个发声的方式， 对对 对, 对， 然后再把这种方式运用到今后的配音工作当中。 对对对，因为用声音演绎嘛，那肯定是各种的发声的方式都要去学会嘛。 对，之前有很多次啊都提到这个声优要往一个偶像化的方向发展，或者说要往一个更加多元化更加全能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好像也会有开设一些类似形体这样的课程、 也有， 是是， 对对对对，有的有的。 其实并不要求大家在这个比如京剧啊声乐啊或者形体上做到多么高的造诣多么高的成就，但是还是要学一个方法。 对对对对， 好像就什么都会一点，关键时刻也都能拿出来，而且会融会贯通，可以 它一定会帮助到我们的这个后边的工作当中的。 是，之前这个小伙伴们也都在问嘛，说后续还会不会有这种招募新人的养成计划？ 一定会有的，但是可能在短时间内，我们还是可能是要先去，因为现在新这个结束的这两批学员们嘛，我们也是希望他们能，我们更多的精力去帮助他们去进步。那么后面来讲的话，一定会还会开设的，请大家去关注我们的这个微博，还有我们的官方消息。那么如果有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给大家的。 对，其实我觉得小伙伴们也不用太着急，大家不妨把这个时间好好磨砺一下自己的这个业务，没准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在面试的考场上打动我们腾鑫老师的心，是不是？ 只要喜欢，只要能力够，大家一定会走到一起的。 嗯，其实我们知道每次好像招人腾老师都是考官之一，是不是？ 啊，是，对对对。 所以这个方法也给大家提供了，好好套路一下腾老师。 遗憾的承认，明明不想承认的感觉，是是是。 开个玩笑了，其实还是最重要的靠自己的实力来说话。 对。 嗯嗯，那我们也刚才提到了嘛，其实作为声音演员的大家经常会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去到比如说日本，是不是去的最多，要进行一个交流、 我现在去日本都比去上海要多得多。对、对，就是因为也是像过往来讲的话，我们去那边更多的是辅助于国内的声优培训交流的这一块的内容。那么其实我们在日本也是在去年设立了分公司嘛，在东京，所以这一块的业务也是我主要在负责，所以说可能我跑日本跑的次数比较多一些。对对对， 这个东京斗还是很活跃的。那能不能给咱们介绍一下，像这个日本分社它主要负责的运营的业务是哪一方面呢？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东京分公司也是刚刚设立没多久嘛，那么更多的事情呢都还是做一个接口来辅助一些国内的内容，比如说国内有一些日文的这个和日本的这个配音相关的内容，或者是日本方面对这个就中文的一些需求的话，这样的两方面的项目的这个连接。那么过去帮助我们国内最多的还是我们在声优培养和教学这一块儿，我们跟这个日本的八幺事务所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事务所，这个合作也蛮多的，交流蛮多的。在这一块儿，我们也是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经验。用到我们的对国内的声优的培养当中。 那也就是说，他们会对咱们国内的声优培养提出他们的意见，或者说我们在培养模式上会借鉴他们吗？ 对对对，虽然两国可能在本质上的市场啊和语言上有所不同，但是日本毕竟在声优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当中来讲的话，是相对来说比较领先的。那么有很多好的模式和好的教学经验在这一块儿其实是没有国界的。我们也是。 其实我一直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这个日本的声优和咱们的最大的区别是哪儿？就是它有哪些独特的或者说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来讲的话，整个在国内，我们要追溯到配音演员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呢，过去可能是更多的内容主要是在做这个译制片的配音，译制片的配音，然后这个电影电视剧真人的这个配音。那么国漫的这个国内的动画呢，近几年的高峰的发展才把这个新的一批年轻人像我们，然后 专注于动画配音， 对对对，在声优这一块可能 能是就是有了新的发展空间嘛。那么日本来讲的话，其实这个过程其实在80年代末左右就有所这个从就是他们的Fukikai 就是他们的这个 就已经开始了， 对译制和他们的这个动画的配音这一块开始有所分离。那么慢慢的，那他们的动画发展的很蓬勃发展嘛，那么他们的声优也随之这个发展的很好，然后进而到后来有了这个偶像化，成为了这个在这个日本社会当中这个认知度也会 很高， 这个在国内可能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是，咱们的确好像发展慢一点。我印象里过去的很多动画呀，就是看翻译的那个，等于说重新配音的日本的话，都是台湾腔。当时， 对，就是 很多台配。 对，其实，在这个2000年前，我们大陆这边也做，就是像辽艺啊、辽艺上艺啊，包括北京其实也做，包括广州那边也做了很多这个动画配音。但是后来电视台可能在国外的动画的这个播出这一块来，可能有他们的想法调整。所以说后边我们可能偶尔在电视上看到的或者买碟片看到的都是咱们说台湾的配音演员进行配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哦， 对， 我现在脑海里回想的还是那个中华小当家，哇，他是特级厨师，全部都是这个，好像没什么辨识度，就导致我小时候这个感觉。 但是这几年真的是好像尤其是从石冷之后，感觉咱们国漫一下子就或者说国语配音就更加被大家所接受和认可了。 对，石冷之后国产动画国漫呢有一个长足的发展，那么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作为这个声音的表演者也是更多的创作的空间，然后也是有更多的机会给到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所以说今后我们肯定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之前的一些动画作品再被我们重新演绎，有没有可能？ 一定有可能。 应该会的。 对，再加上现在很多比如说大家在院线当中看到了很多尤其是译制的动画电影，很多也都是咱们北斗企鹅工作室 的 小伙伴来单纲主力配音的。 对，像去年我们做的这个火影海贼啊，然后包括一直每年做的哆啦 A 梦啊，对，然后 还有之前柯南，是不是？ 你的名字，柯南，对，都是我们操作，包括现在的我们新的迪士尼的动画，我们也做很多。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咱们起步可能比日本来说相对比较晚一些，但是只要我们迈出了这一步，未来还是非常充满前景的。 现在两国的交流越来越密切了，然后大家也彼此沟通了很多很多的交流了很多的经验，这个我觉得我们很快迎头赶上，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很乐观的。 那腾鑫老师每次去往这个日本去交流的时候都是要跟事务所的人来面对面就是沟通吗？就是来怎么样沟通呢？ 基本上每次都会跟他们有所交流吧，就是针对因为国内的以前的配音的这个配音演员的培养方式可能都是偏向学徒制，就师傅带徒弟的这种模式啊，因为人可能不是很多。那么在日本他是批量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养成所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他们在对于这个开设课程的开设怎么去结合怎么去选人这一块他们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那能不能跟咱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在日本的这种声优事务所里面这个声优要想来制作一个作品，他们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是他们新人声优或者是想要成为一个就是进到事务所成为一个真正的声优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件蛮难的事儿， 门槛很高。 对，在日本竞争很大，我们可以看到很光鲜的这个现在的有名的日本声优，但是他下边有很多很多这个还在努力想成为声优的人，所以这个路很长。那么在动画制作这一块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国内现在慢慢的已经跟日本开始有所接轨了。就像说我们在石冷之后嘛，我们动画的创作的流程也是从以前的就是动画都做好了，我们后期配音到现在初期的时候分镜人设都已经成型了之后，我们就在前期就已经进行到配音当中，然后后边的作画人员中期人员会根据我们的声音再去作画。就是其实在这个流程上已经逐渐的和日本声优日本的工作模式接轨了。 所以声音创作的位置是比较靠前了。 对，那么所以这个演员的表演的这一块的这个定义就更加的准确了， 对，发挥的余地更大了。 对， 那比如说在日本的事务所里面，如果一个人他有幸成为了一个事务所的正式声优的话，那他们 比如说在接戏的时候，也是来配音导演来给分配吗？还是说 其实他们要更加的相对来说竞争力比较强，因为他如果签了声优事务所的话，他都会有经纪人嘛，会配备经纪人。那么基本上是经纪人会 联络 到处的，对，去跟这个音响监督，咱们说的配音导演，音响监督去推荐他手下的声优，然后样音，所以他们得到一个这个试音的机会。或者得到一个录制的机会，其实都很难的。有很多新人声优，可能在入行的两到三年，可能都是仅有的一两部戏中的群杂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压力真的是 对 比咱们还要大得多。 对他们的其实压力蛮大的。 所以就看你能不能熬过那一段时期。可能有的人就坚持不了，觉得看不到今后的希望，也许就放弃了。 对他们的竞争还是蛮大的。 可能还是市场来说相对饱和一些吧，就他们的从事这一方面的人才可能会多一些。 因为他们行业的认知度也是很强，所以想要成为声优的人也很多嘛。这一点可能我希望早日中国内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应该很快就可以达到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国漫真的是比前些年多太多， 发展的很迅速 了。 但是真正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数 的。那是自然的。 对 那刚刚我们已经聊了这个工作方面的事情， 没错， 然后也说了其实大家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也没有少去当地游览，是 工作过活玩是这样吗？ 其实说句实话，那个近几期的话，就是近几次去尤其近一年嘛，就时间都安排的满，就是很满嘛，都是商务行程。那么可能在过往前几次去的时候，就可能还会预留很多一些玩的时间。对，就像我之前基本会保证自己每次去日本都会留一天的时间或者半天的时间 自由行动， 去一趟这个镰仓。我很喜欢湘南那边，就 灌篮高手。 对，最初就是因为灌篮高手的那个铁道那边， 那火车站。对， 所以唐老师也是有情怀的人。 当然了，也是有情怀的人。对， 每次都要去吗？ 初期的几次都是，包括今年过年自己放假的时候也去了一趟，还都感冒了。 那为什么每次都要就是去那边？你不会觉得每次去好像感觉都差不多吗？还是说每次去都会有一个新的感觉在？ 其实那种感觉是特别奇妙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圣地巡礼过，就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讲说我们做声优，可能跟就是大家见面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好神奇啊。在那一瞬间好像二次元的角色喜欢的角色和三次元莫名的去结合到一起。其实我们做圣地巡礼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感受，就觉得哇，我突然置身在那个场景 当中， 我好像也是 就来到了理想中的这个 对，这感觉就 很奇妙。的确想想就很非常奇妙。 其实说到这儿，虽然我们就去日本旅游的时候没有去过动漫圣地巡礼，但是 买过很多周边是吗？ 秋叶原吗？ 对，秋叶原是当然就每一个这个动漫爱好者可能都会去一下秋叶原。但是我在之前追某部连续剧的时候去过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去过这个电视剧的布景的地方。 说了跟没说一样是吧？ 但是当时心里确实也是觉得比较激动的，好像自己就真的置身于那个电视剧的场景当中了。我觉得确实这种动漫圣地巡礼游可能带给大家就是那种身临其境或者说是梦想成真的感觉。 是，关键日本动画这点也特别好，它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参照着这个画，而且画得非常的真。 对， 不是说这个我改的地方特别多。 对， 就是那样，所以让人觉得特别棒。 很多时候都是好像你把真实的照片和 网上很多 动画当中的那个截图比较下来，发现相似度99%。 对， 就哪怕是那个电线的位置啊，什么 都一样的。 对，路灯， 一棵树， 还有那种路标，就感觉是非常的还原了。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一小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就是两最后两个人擦肩而过的那个地方。 你的名字是 啊？对对 对, 对， 我好像见过你。 对对对对 对, 对、嗯，那个地方好，就是每次去，我去过好几次了，嗯、每次去都好多人的、嗯、那个地方。 大家是不是都在那儿拍照？ 啊，对啊，就是模仿当时场景里面的。 模仿当时场景里面，那需要两个人哎。 对啊， 有的时候不太友好，是吧？ 对，经常那路人嘛。那我当时我记得我去过很多次的这个镰仓的那个铁道边嘛，嗯、那经常就是对面站一女生，这边站一男生，可能都不认识。嗯，对，然后还有人放 BGM 的， 对，就绑腰上一大收音机，走到哪儿收音机 拿手机，对对对，一放，对， 自带出场音乐这样、嗯， 对对对，特别有感觉。嗯， 我在网上见过特别多的那个图是。我当时看那个盐业之庭， 啊， 盐业之庭那个简直是， 对， 我基本分不出来， 对对对， 它动画也是那种特别真画的，然后最后我真的是分不出来， 那个亭子， 是还有那个铁也是那个城市都市的一些图景， 啊、对, 对, 对, 对, 对对， 哎呀，十字路口，我真的你要不告诉我哪个是画的，哪个是拍的，我真分不出来。 那盐业之庭它也是在哪个城市？ 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 东京 也是在 东京，对，那个叫御园吧，好像是御园的那个、嗯、那个地方。对， 那看来东京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发掘。 对对对，其实像尤其新海诚嘛，他画了很多这个他画的东西都比较写实的嘛、嗯。那很多人也是因为他的作品去这个圣地巡礼。直到现在，我走在这个。新宿的这个车站， 嗯， 就看那个来回，我都觉得啊，我都觉得啊，就一下子想到这个， 是 坐总武线的时候，就一下子想到这你的名字两个人， 嗯， 就是啊，就是那个头绳的被拿到的那个场面。 当时可能他的这想法也是从现实中获得灵感的。 对对对，他每次都是去这个现场去取景的， 嗯、 然后去看的。 据说 他的家庭了。 嗯，据说当时那个宫崎骏画《千与千寻》的时候，他是在那个台湾的九份看见那个、 啊， 然后后来我去旅游，一看哇，真的是一模一样。 所以大家也都会从里面汲取灵感。 对，是真的就觉得。好像是他是先受了这启发，后来把它只不过转成一个二次元的形式而已。 对、嗯、其实包括提到那个盐业之庭那种亭子，包括新宿的那种号称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路口之一， 对对对， 也确实非常能烘托动画电影当中的一些气氛。 是的是的是的、 确实。那去过这么多地方的话，童心老师觉得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旅游体验的满意度比较高的地方都有哪些、啊、 嗯， 和圣地巡礼有关的吗？ 也可以有关，也可以没有关系。 没关的话，我啊，北海道， 哦、海道， 我今年过年在北海道过的。 这个是不是要冬天去才比较有感觉？ 哎，其实北海道的话，因为我有看宣传嘛，它的北。就是冬天和夏天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啊，就像我今年去的，就是我日本的同事呢，给我找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一个小地方啊，是到代广机场，然后再去到的一个地方，叫什么叫啊？然别湖、 嗯、 啊，然别湖这个地方 听起来很文艺。 对，它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雪山里面， 比较清幽。 雪山里， 对对对，我们坐到那边的话，上山就是经过这个。这个雪山山路啊，我很佩服这个日本的的士司机啊，尤其是这个北海道那边的，就是山路很狭窄，而且很滑的，下着暴雪、嗯、就暴雪， 太危险。 对，然后去到那边，那么它那个地方比较好玩的是，它那个然别湖呢、 嗯， 啊，冬天是冻上的， 嗯， 可以溜冰是吗？ 它直接在上面走。不，他直接就是他在上面建了很多的建筑， 哇， 就有点像咱们 到夏天 的这个啊，夏天就化成了湖，所以它夏天和冬天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嗯， 夏天看起来就很美的，就是很大的一片湖，然后周边呢这个绿植物啊什么的、 嗯。 那么在冬天呢，它就上面就都冻上了，冻上了，然后呢，它在上面建的 冰 教堂啊，对，冰屋，然后酒吧。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休息室， 嗯， 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温泉， 嗯， 就是它那两边的所有东西全都是拿冰垒的， 太心疼了，这到夏天好不容易 夏天就全没了，对对对， 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色之一 啊，对对对，然后那边的话只有两家旅馆，然后不让再去盖更多的这样的这个酒店啊什么的， 就 不想破坏，对，不想破坏那边的。所以那边我们在那边大概生活了四五天， 嗯， 啊，感觉真的是挺不错的。 因为好新奇啊，感觉在冰上的。 对对对，在那边啊，包括杯子喝酒的杯子， 冰做的 都是冰做的。 那他们怎么保证这个冰的安全性呢？ 他就是他们有专业的，然后那个温度下也不会化掉。 哇， 对，然后桌子凳子全是冰的。 特别棒，对， 坐着坐着突然怎么没了， 那种感觉什么？ 对对对对，这个我在这个之前在微博上还有直播过，然后我和大海两个人有在，因为我们一块儿去了嘛，对对对，我们一块儿去，还有给大家去直播这个当时的一个状况，大家有空可以去我微博上去看。 哎，好的，大家可以都 真的 真的真的没见过这个，太新奇了。 但其实提到有一点啊，就是泡温泉，那你说它都是冰结构的屋子，用热气一蒸的话，难道不会化掉吗？还是 不会啊 啊？ 对啊， 我正想说泡温泉的何必要，肯定是拿木头做的、 这个、 不是，它周边全部是拿那个冰垒的这个一圈， 因为我们总觉得这种冷热不能相融。 原理是什么我相信应该有人能解答吧、哦、但是我也不知道、嗯、但是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很神奇。 嗯，看看有没有这个我们收听收看节目的 小伙伴赶紧给我们说一下、 大神哈、 啊、 我们科普一下为什么能够在冰屋里面泡温泉。 对， 感觉这个操作很厉害。 对对对对对、但是也需要勇气啊，就是在很寒冷的天气里、 你敢敞开、 对，然后进去这个哇。 嗯，对， 但是是不是泡温泉属于每天的必修功课了？ 在日本来讲的话，泡温泉是很经常的。然后我们当时还跟当地的这个，从他们就是有这个去到这个乡村去表演的乐队， 嗯， 我们还就是在泡温泉的时候一起这个 交流了 一下。后来得知他们原来都是新干线的这个员工，就是职员，然后、他们利用这个冬天放假的时间，然后 组了乐队。 他们对组了乐队，然后到这个燃别湖，他们好像家乡就是在这个地方， 原来 回到自己的家乡，给大家表演这个唱歌，就是对 哇，他们这生活感觉 非常 真幸福啊，是吧？ 是的，感觉就是 很有情怀， 对，远离了城市的喧嚣，然后呢，就是很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乐队。 就我们知道，好像其实日本的这个白领他们的生活压力是很大的，就 是 日本的上班族，所以他们能够在工作之外还给自己找到一种生活的乐趣和爱好，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 对，我觉得旅游就是要去体验一些这个生活上，去感受生活，去享受生活的美好。 对，尤其能跟当地人多交流交流，也可以吸收一些新的这种思想和想法。 对， 前提是日语得好，是不是？ 其实还好，其实 比划比划实在不行。 嗯， 但是腾鑫哥这个日语水平一定是可以和当地人交流，起码日常交流是不是还可以？没有什么问题。 惭愧，就是因为是以前学过的嘛，然后我有近10年没怎么用了。那么现在其实包括我日本的小伙伴同事也在吐槽我说，让我赶紧把日文就是捡的再熟练一些。那现在基本的沟通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要说的非常的流利，要很多的这个官方的商务的场合上要去沟通的话， 是 可能啊，目前还是要加强学习。 而且10年的时间，其实一个语言它变化特别大，因为我妈以前是学日语的， 哇， 她跟然后我小时候她跟我教给我的时候，她说这，我说这片假名怎么读，不用学这个，这用不上，根本没有几个。 真的吗？ 结果我拿着东西看，全 是 片假名。她说哎呦，和那会儿不一样。 对对对， 那会儿片假名真不多。 对，因为在日本也是，就是在过往来讲的话，它的平假名用的比较多。那么现在，其实他们也是那个时候 外来词多了。 那个时候他学的中国的东西比较多一些嘛，那么现在他们可能学的西方的东西比较多一些，所以他们都用片假名啊去写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经常出现一些新词儿，哎，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什么意思？ 其实现在英文要好的话，去那边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要在乡村这种地方，其实在城市的话，可能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英文。那么到乡村的话，他们那边的就当地人的这个。就是英文啊什么的可能就要差一些。 确实。那其实我们说到去北海道，除了看雪景啊，泡温泉，肯定也少不了吃，是不是？ 吃螃蟹吗？ 北海道的什么？就除了 这没什么好说呢。除了 我们在这个点儿来聊吃，会不会对彭老师有一些残忍？ 我现在已经练出来了。 真的？那好，那我们聊了啊。 训练训练意志能力。 对。 牛那边牛乳很出名，是不是？各种牛乳糖啊，还有 是，包括温泉蛋。温泉蛋，对。然后那边反正肯定是靠海吃海嘛，然后他那边的这个海鲜，都特别棒，对，包括有帝王蟹啊什么的都啊， 这感觉控制不住自己了呀， 对。 对， 但没关系，吃海鲜应该还是不太容易发胖的，是吧？ 嗯，所以我现在吃比较多的就海鲜嘛， 鱼类制品，其实鱼类制品也比较有营养的，就它蛋白含量会比较高一些。 对对， 嗯，而且好像，好像吃海鲜呢，对这心脑血管也特别好， 软化心， 是是是，而且有利于这个去水肿啊什么的。 又变成了一档健康节目， 购物节目了，好像要 咱们 海鲜了， 覆盖的面非常的广， 我觉得可以。对， 我就是对，就是他们当地有一个饼干，就是他们的特产， 白色恋人是吗？ 啊，你看你这个， 说到这个我要说了，就是也是这次去北海道，我正好是在 某饼干啊， Sapporo 就是这个札幌待了一天，那么在札幌主要去的地方就是白色恋人的工厂。 哇，那是不是一次性吃个够？ 从生产线上拿是吧？ 对，就是他这边呢，还有一个主题乐，就是类似于主题公园这样的地方， 这都可以主题。 对，很漂亮。然后进去呢，就是他们的一个有这个展厅嘛，展厅也是讲这个白色恋人的这个系列的怎么说，饼干还是什么巧克力生产的点心的这个生产的一些内容。那么还有一些这个他们的应该是店长吧的珍藏的一些东西，哇，他那相当于一个博物馆，有好多 珍藏的东西。 对对对对， 30年前的 不光是吃的，那还有一些别的。可能我比较喜欢足球，我可能关注的比较多一些，就很多这个著名球星的签名球衣啊什么的，都是上个世纪特别有名的那些人的，就是 就等于是他们的那个领导的私人收藏。 对，但是也是对外展示的嘛。然后还有迪士尼早期的很多的，包括一些这个画作，都很棒， 大家都可以随意去参观，是吗？ 他楼上是一个这个参观厅，楼下呢就是各种的白色恋人的点心的这个贩卖， 能吃吗？能随便吃吗？ 随便 有什么这个远方来的客人呢？ 过分了。 对，然后其实从出了那个地铁站出来，就走不远就能闻到 味儿了。 对，真的很香，它那个味道。 那估计当地人就是备受煎熬，天天。 对，其实你看这个也主要是属于奶制品的一种点心，所以我就说北海道的牛乳其实还真的是很出名的。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点心之外，还有各种的牛乳汤，我也觉得哇，真的是好香好香。其实说到海鲜也是嘛，我们知道就是唐老师是这个大连人嘛，那你觉得大连的海鲜是不是还和日本的海鲜有一点点 啊， 就 不一样？ 不一样。 其实海鲜来讲的话，就 是 走到哪儿也都吃嘛。对，然后其实不同的海域的海鲜其实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可能就是同样是虾蟹啊，那么不同的海域它可能生产的感觉 味道 口感都不一样。 日本的北海道的那些蟹啊虾有哪些独特的特点呢？ 哇，这个研究还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 就是还挺好吃的。 对对对，但是就是鲜。 鲜， 对， 因为它都属于海，就是那种海产嘛。 对，然后我反正我如果说真的从吃的角度，因为你说真的去研究的话，我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那么吃上的感觉，我觉得自己的感受是越北的海，越寒冷的海域。的东西可能越鲜， 越肥美，因为它好像就是那种脂肪含，也不是脂肪，就是他们会，对对，就这意思， 对， 肉会比较多， 对对对， 这大白话 一直在聊吃的，天哪， 肉多的吃起来很爽，很干脆。 对，其实说到这个旅游嘛，然后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图片，大概都是一些非常热门的动漫 IP 他们衍生出来的相关博物馆和美术馆，我们可以简单的去看一下。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张哈，第一张这个是 Hello Kitty，这个我不知道作为男士来说，你们对 Hello Kitty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 出现在小朋友的书包上？ 其实 蛮喜欢的，对，我是蛮喜欢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我们同事有去到那边，专门去了这个 Hello Kitty 的主题公园去玩。 其实 他们也有主题公园， 是的。其实刚才志恒提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 Hello Kitty 经常出现在小朋友的书包，其实不仅是书包， 是 各种文具 盒上， 对各种生活用品当中。其实这也是 Hello Kitty 这个品牌他们所采用的一种理念，就是他们想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品牌形象来印在各种各样的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 说实话，我记忆的 Hello Kitty 就只活在各种文具上， 因为它是没有一部，就是很多经典的动画形象，它是先有动画，然后这个形象火了，但是 Hello Kitty 是 没 有的。 没看过， 真的是。 小伙伴，如果谁知道，赶紧给我们说一声。 他好像真的是没有的， 真没有。 而且你们知道 Hello Kitty 是哪国人吗？ 这个名字一看就 哪国猫？ 对，应该是西方的嘛。 他是英国人 啊， 嗯，而且刚才志恒说错了，Hello Kitty 不是猫，他是人，他是一个女孩。 啊、那 这个你可以 胡子， 就是他，对对，虽然他是以一个猫的形象出现，嗯、不要拿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你们两个。 我要回去百度。 就是我就是度娘了一下。 哦。 然后看到 Hello Kitty 其实。人家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她是一个女孩，不是一只小猫咪。 她就是喜欢穿那个玩偶的衣服吧。 是的，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宫崎骏美术馆。宫崎骏美术馆不知道腾讯哥有没有去 过，也没有去过是吧？反正他就是非常有那个诗意了， 就是非常棒，推荐大家都去一下。 对，你看像他这个就是三英宫崎骏美术馆里面，好像也有就是打造了漫画家当时的工作一个场景。 嗯、 你可以看这个屋子，虽然稍显这个凌乱，但是还是非常有艺术家的那种。 艺术家嘛，这总得乱一点。爱因斯坦那、据说也特别乱。 爱因斯坦的办公室， 对，据说全是，我当时看过一张照片，全是废纸，然后到处扔的都是，就有人专门还原那个， 所以就是 他专心的干一件事的人，他都乱，就是我也是这样的， 不拘小节。 是是是。 啊，我们再来看下面，下面是一个哆啦 A 梦的博物馆，其实我不知道。腾青哥离可能比较远啊，看不看得清？他这个是 大熊恐龙吗？ 对，大熊和恐龙。 对， 然后还有这个任意门的装饰 啊， 这个 这个好还原啊，感觉这个应该过去感受一下。 但是不知道大家从这边走过去，发现没并没有什么变化的时候，心里是不是会受伤？ 我觉得应该还是很开心的。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对。 对。嗯，还有这个四次元口袋是这样的，就好像你每次点一下屏幕，它就会从那个口袋里面随机跳出来一个道具。 哦， 嗯，它其实是一块电子屏幕。 原来如此。 嗯，然后还有这个啊，这个是阿童木的纪念馆。 哦， 对，但阿童木和我们这个年代可能稍稍离得 手冢公司，我们也就是之前也有就是拜访过。 哦、 对对对，啊，里面有好多好多这个阿童木相关的。这个特别珍贵的材料，就是那个资料。对， 所以现在都是属于非常珍贵，就是贵重文物级别了，是不是？ 对。 看看阿童木还有一张，这边就是一个展览了，可能也可以给大家合影什么的。嗯，下面呢是这个我们的新一出场了，这是一个新一的雕像。哎，那刚才提到的是不是这个鸟取县的博物馆呢？柯南在鸟取县有一个博物馆。 对，我知道这个，但是我一直还没有时间去，因为鸟取县嘛，一直没机会去。 是的，在他这个博物馆的门口还停了一辆阿笠博士 的车。 对， 这个很有感觉，就是这种物件摆在那儿， 对，就 特别真实。 对， 没错。然后其他的刚落了一张，就是哆啦 A 梦这个，还有藤子不二雄的一个收藏，这全是他个人的收藏。大家可以看密密麻麻的一些书籍和各种文献资料之类的。然后其他的还有一张是樱桃小丸子，这就是樱桃小丸子 的教室、啊、 对，然后这个好像是在是在静冈县。所以其实你看 它也是静冈县的嘛。 对就包括鸟取县，是不是柯南很多剧情都是发生在鸟取县？ 鸟取县不是发生，好像我在我印象中应该是青山刚昌，和青山刚昌有关系 啊、就是跟作者在作者的家乡吗？ 好像我这个我不太清楚了、不太清楚。 反正我就记得这看柯南经常会出现的几个地名，卑户、米花。 对，这米花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是他凭空捏造出来的。对，他的这个读音就 Bekastolido、就是其实是音译的贝，那个贝克街。 贝克街啊、 对 Bekastolido、 好像在这动漫里有不少都是稍微改一下，或者说 对 秋名山，我印象里就是他当时追名山吧、那儿好像还真有一那藤原豆腐店、后来让拆了、 好像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而且他们为了和这个旅游做一些联动，经常会在一些剧集里面也加入日本全国各地的一些旅游的景点。 对，现在看柯南的最新的剧场版都是从各地的这个取材、去的柯南到一个新的地方、发生命案、 所以说 这个策略正确吗？到底 他结尾都他结尾放片尾曲的时候都会放这个实景。 就是当地的一些景。 对，你看完了这个整个的影片之后，然后看到最后实景，你会觉得哇好神奇，原来都是这些啊。 确实好像今年的这个剧场版唐红的恋歌是不是也是 在日本看了？对，但很可惜今年没有引进。对，但是在日本看了也是有实景的。对， 它应该是发生在关西吧，要红叶的话。 对，关西很好看的其实。 对，讲的是平和恋嘛。 嗯，平和党的福利。 对对对对对对，很不错。 那看来滕老师站平和吗？还 啊，其实 你不是个坚定的那个 西兰党。 对，西兰党。 是 的。好，其实我们说到了，有很多的这个热门的动漫 IP 都会有这种博物馆。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去到日本的话，也不妨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参观游历一下。嗯，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像很多日本的这种动漫游的线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和完善了。嗯，那不知道就是腾讯老师在去到日本当地的时候，有没有从这种当地的风土人情方面觉得和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比较有趣的地方？ 对，哪儿的人最有意思，那种的。 有意思的话，其实可能我在旅游这块没有走太多。 嗯 啊，这个感受不是非常深。 那有什么区别吗？各个地儿之间的人？ 确实 可能从口音方面会 啊，其实对对对对对， 我们可能听不出来 啊。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我在东京和这个大阪这边的，就是遇到的这个出租车司机，他的不太一样。东京的可能那个什么，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普通一些， 正常 比较普通化一些。 这大阪的这个司机就特别爱聊天， 哦， 然后呢就经常跟你一直聊啊聊， 那就和咱们这儿出租车司机一样，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的口也还是有口音的嘛，然后那个什么，但是沟通起来还好，就是正常的，基本的聊个天啊，闲聊啊什么都还不错， 所以还是都很热情。 对对对对对，是的。对， 那今后如果就是有机会的话，最想去哪儿旅行呢？ 日本肯定我是希望也能多走几个城市嘛，因为现在出差的话肯定是东京为主，但是希望也是多走几个啊，比如说静冈我也想多去去，那么神奈川的其他的几个城市我想去去，然后北边的也想多去去。 那如果放眼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话呢，可能就是优先法国吧，我比较喜欢法国， 浪漫之都。 对对对，法国，然后一直想去看看。 看看什么？ 体验一下艺术， 对， 真的是艺术氛围很浓厚。 对对， 没错。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7了，非常感谢腾讯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00到9:00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 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呢，不妨加入我们 QQ 应援群漫游团，群号是5675566693，5675566693，欢迎大家的加入。 嗯，没错。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志恒。 嗯，我们明天再见，拜 拜 拜 拜 拜拜。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